我们空中许愿，都祝愿我们所有的友情和爱情都能够开出美丽的花朵。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京剧《伍子胥》。在剧中，杨宝森扮演伍子胥，哈宝山扮演东高公，金少臣扮演姬辽，李荣威扮演专诸，曹世家扮演姬光，詹世甫扮演余丈任，谢洪文扮演浣纱女。先请听《浣纱记》。 天有长江，后有追平，日火是好啊，想有一大鱼小舟，不免叫他将我渡过江去啊，天船摇过来啊。身安落，王师呼唤却问何？唤我何事？啊，老大，将我渡过江去，大鱼船不渡人，无奈落难之人，老丈行过方便吧。 哦，什么？你是落难的？ 正是。 老汉会差御驾，破行方便。来来来，待我与你大了夫妇。 老了。 待我持起蓬来，扬帆寻船，持起蓬，朝日东升满江红。我看我此人的相貌奇哟，是发阿日影，壮年颜容，七巧哦，七巧哦。 啊，老丈，何言七巧二字？ 是不像啊，我看壮士相貌堂堂，正在壮年，为何须发长发？请问尊姓大名，请到西下。 不如试试真理实心，不可走漏 你看，传信半江，就是你我二人，但将何妨呢？ 余下信无名誉，字子虚，出国见你人也。 哎呀呀，原来是吴明峰将军到了，是进了。 但 传到将军亲上岸吧。 杜蒙老丈，将我渡过江来，无可惜，我这里有宝剑一口，上有七星，价值千金，赠与老丈一位渡江之计。 慢来慢来慢来，我于此含冤负屈，故渡你过江，只以好报谢我为丈夫也。况且贫王吃下帮人，有人拿护将军者，官府万户，礼上千金，那封赏我却不贪，纵然要你的宝剑也是无用，且君子无剑不有，将军亲佩戴，你为护身之宝，提防不测。 老常既不受见，请问尊姓大名，日后相逢也好打报。 老汉周济何济，不浪甚呀，纵然对你讲了真名实姓，以后你到哪里寻我呢？有了，以后你我相逢，我称你为卢中人，你呼我为余丈人，也就是了。 如此，余丈人， 卢中人。 相公当老的领学的公公啊，可 受折磨，老汉上船拜了个托。 倘若追兵至此，莫使我打死金国。 哎呀，此去我好意渡他过江，反倒疑心于我。有了，不免假意投江一死，以免他疑心于我。啊，将军，你看那趟曹兵来了， 在哪里？ 在哪里？ 传存怀，以防后面追兵至此。 可我不敢动弹啊，我也是我当初自己从我不该变成我从这么多破产我一家 不见得办到我活 家满门山的玉口见阎罗，只剩下乌云人一朵，闻是道观好本无我，一路平了来赴中国之间，南中翻越魔两行落成肉天鹅子去西那中，半年难得 一面坚决一心。 再请听鱼肠剑。 西川的棒论那英雄，我也官方论的英雄，男儿若得凌云志，拜将封侯谈笑我中。家有八旬老母，现车买卖不好，拉了牛儿两匹牲口，尚未新的账，稍事朝上门来，又是一场过去，真的是君子生平运可及，是水翻倍小我人气。 瞧您这门我就有趣，端坐端坐， 是哪位？ 出来瞧吧。 原来是牛二哥。 不错，是我呀。 贫道里面 不进来我干嘛来了呢？ 牛二哥，请得坐。 好，坐下就坐下。 牛二哥，奴岂不是未出水来？ 我就跟你。 为小弟何来？ 跟我装糊涂啊。 前两天拉了我两匹牲口，一个子也没见你的，今儿呢有银子有钱该还我了吧？ 啊，有耳恭，据今日小弟买卖不好，债人有了银钱，与二哥送上佛去。 呵呵，来一趟就是这两句话，来两趟还是这两句话。今儿个你说什么也不成了，不是没钱吗？这么办，你这买卖呀，该让我做两次了。 哦，你五二哥要做小弟的买卖， 要当两次掌柜的。 好，就让于二哥恭喜父亲开始大起，小弟请雨衣。 你别走，你别走啊，你走了你瞧，哎，你这买卖四旮旯空，没事我这还得给你扛账赌的呀，不成不成，还是拿钱来吧。 牛二姑，待等小弟时来运转，加倍奉还。 哎呦，你还时来运转呢？瞧你这样啊，等着走死运吧。 什么强？ 你呀，等着走死运吧。哎， 好文啊！牛儿开接亲，他也接亲。 哎哎哎哎， 开口便伤人，两旁倒有千斤力，谁敢寻衅？到我们 出来，专捉蔡不仁，你以利压乡民，你是英雄汉，我是惹祸精，因钱夺性命，跟你爬命拼。 女儿们为何争斗起来？ 哎呀，老张有错不知情，刘儿寻亲到门庭， 该钱还钱， 少讲 我若不看老不长的命， 哎，不要你啊！ 一船摇，二地兵参身， 快点，快点，打仗呢呀！ 高将， 啊，专治不听话，你换不进来。 是。不听不听话， 双手逼我们。 哎，怎么着？打完人就接你了？你出来，出来！ 人家回去了，你还不回去吗？ 哟，就这么一说，我就走吗？ 你不回去便怎么样啊？ 可说的是呢。好了，今儿冲您，明儿见，我们还得找他来。这不能算完，我们还得找他。好了， 好汉一来转了去， 老张请转。 哦，原来是位壮士，不是啊？ 请问老张，方才哪一大汉与人争斗起来，本意夫人手持拐杖以唤其日，此人莫非 己内不我臣。 不是哦，此人心专宁痴，巧语双全，力大无比，方才那一夫人乃是他的妻子，手持他母亲的拐杖，故而以患机会。 原来如此。 听壮士讲话，不像此时人士。 不是此时人， 哪里人士呢？ 出国见礼人也。 因何至此？ 是避难至此。 原来如此，请到寒舍待茶。 甘礼来访。不会呀，您老丈之言，专指小于双全，令人可信。安无云若得死人报仇之事，可成也。不免前去拜访，朕的事要教须教真君子，求人当求大丈夫。 尊重开门来。 妖人已非迟代汉，迟代从来不闻饶人，是哪位？ 下拜访。 原来是位壮士，请到里面。 下是以专兄何必过 亲。 如此厚葬，尽过家母。 怎要拜见父母？ 天哪！ 人心娘， 拥有此时的瓜场， 报仇之事还娘当， 谢来我。 见到来了我这是国王大妈女家呀里这段桥吹得真叹气，这马亲戚在此地且听来人这段那地转大在这间大地是一官当先老师从来至关中梦地真正一见过龙地我非丢失之身所有请来帮我无从基本当相见去见那里老婆一旦不争气回头宇宙心真的报怨仇 是无知的国王铁扇女剑里换上来文官那地 那一退休汉子我家千岁换你金钱大话呀 今个一生我自己从人间当小鸡鸡走进去是一粒原能不受天的气 那一吹小汉子不看你一非贫臣之人因何落在乞讨之中千岁 我归从而从不要急也是我的失败淋雨大地我本是楚国的功臣家之代天那里心如问你此次啊许恨天亡我道男儿这些心用剑色比我急我的不见走赵勋压死一家大小孑然一问天的天尊赵勋那是多人的一怒之刻一前来借兵到冤屈微臣还在无国的患望千岁但难人去无知的心要他得了的知恩报我得不 朝只是望从你手难求儿困苦啊去 先生进福吧 进府，约伙遵听一言论。 今有民府相君至此， 敢不知林冲得报，无子虚梦。 正是 亲来相见， 为师 有 有请吴相君。 遵旨。有请吴将军。 最后请听刺王僚。 战江头第一无语，开枪战头李大爷，可国长文公三品难记，大地殿下，孤强霸为尊，唯有激光心怀一部分，今有请萧峰品高前去赴宴，不对穿堂里铠甲，外罩我金袍，提防不测。不为一将军，人马可期。带马请萧峰去得。 带马。 就要讨饶， 来人！ 将相送。 将是列国之中，管之事君，兄弗则不义与焉礼。 Thank you.